立73年以嚟最接近午夜。设立末日钟的原子能科学家公布认为，核战和气候威胁加剧危险的水平，希望透过拨快末日钟显示人类和灾难只是相差几秒钟，而不是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专家列举例子，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的中程导弹条约废止，伊朗核协议或者全面崩溃，北韩扬言发展新型战略武器等。在气候方面，各国经过两次联合国的气候峰会都未能够达成长远限制地球变暖的行动。印度热浪和洪水加上澳洲山火危机，令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个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有薄雾，明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8升2毫，美团点评102.3跌3毫，阿里巴巴214.6升1.2，中国移动69.7升1.7，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85升3.5，盈富基金28.1升1毫，友邦保险83元升2毫，中芯国际16.14升6.4，银河娱乐56.05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14。瑞士法郎8.013，澳元5.327，加元5.924，新西兰元5.152，欧元8.5896，每百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升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68美元，卖出1,55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开始多车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嗰度附近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噶，包括有兴发街啦、琉璃街、电器道、唐街、嘉宁街、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渣甸街都是有封路措施的。咁高士威道东行近住兴发街就多车啲。咁另外永兴街一带咧交通都是繁忙噶。咁至于九龙路面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交汇处就比较多车嘅。花墟嗰边咧就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噶，咁所以花墟道啦、元艺街啦、元普街啦，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另外咧都早少少提大家咧，就系黄大仙嗰边咧会有人流管制措施嘅，咁喺下昼6点钟开始，去到听日下昼嘅7点钟咧，黄大仙祠外面嘅庙宇广场啦、黄大仙广场啦，同埋龙翔道北面嘅行人路咧，会设置一个排队区嘅。咁如果大家要去上头柱香咧，记得要早啲排队啦。新界方面咧，呢个元朗就有年宵市场活动嘅，咁所以而家强业街就有封路措施。咁附近嘅元朗安乐路同埋东堤街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就港铁啦，同埋大部分嘅港铁线路啦，同埋部分嘅轻铁线路咧，就会提供通宵服务嘅。咁啊，出外嘅话，尽量都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电车啦，中区半山嘅自动扶梯啦，仲有行人道就会延长去到凌晨3点钟。咁啊，最后咧， 要驾驶人士留意嘅，咁就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有 gas。 有吉鼠， 一台有吉鼠， 特别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齐由除夕夜连30晚夹入大年初一啦！ 仲请嚟歌手冯允谦同埋吴林峰现场演绎靓歌，实行金曲妙韵迎鼠年。 1月24日除夕年30晚11点， 有我张伟基、 柳烈、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吉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周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嘅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首先咧，同大家讲讲咧，而家温度先，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91%啊。嚟紧咧就会系农历年假期啦。不过咧就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啦，听日咧即系年初一啦，稍后嘅时间咧会有几阵雨嘅，雨势咧亦都会颇为频密，气温会介乎19度到22度之间，即系大家咧。都会有一个温暖的年初一啦，咁但系到年初二嘅天气又会点咧？就会咧系显著转凉，亦都系间中有雨噶。年初三同埋年初四嘅朝头早咧，亦都系比较冻嘅。请大家咧留意住天气变化，尤其是咧而家呢个即系喺一个流感嘅高峰期啦，亦都咧有新型肺炎肆虐嘅期间咧，大家真系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跟进一下。新型肺炎的情况，首先在内地方面，根据是内地环球网，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各地卫健委的数据就显示，截到今日的中午12点，全国总共有876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有26人死亡，除了湖北省的24宗死亡个案之外，河北和黑龙江都是首次出现死亡的病例的。至于其他的地方，在新加坡亦都多了即有两宗的新个案，日本和南韩亦都有两宗的新增个案。大家又关注到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卫生署和医管局今天下午今天中午的时分，就是就着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的情况举行了一个 记者会嘅。咁根据呢医管局嘅数字，截到今朝早嘅八点钟，香港系新增咗66宗需要呈报嘅怀疑个案，累计数字呢达到236宗。其中咧119人咧现正留医嘅，咁至于咧确诊嘅个案啦，到而家咧都系两宗，目前情况稳定。咁亦都根据咧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就话啦，香港咧系并冇出现第三代嘅传播个案嘅。咁另外啦，大家亦都关注咧就系呢两个嘅确诊个案啦，佢一啲嘅紧密接触者嘅情况。第一宗即系坐高铁咧嚟香港嘅嗰一个嘅第一个嘅确诊病人啦，系有三个嘅紧密接触者咧需要接受隔离，其中咧系一名医护人员同埋一个同车嘅密切接触者咧已经系住咗去隔离营噶啦。另外咧有一个同车嘅密切接触者咧，寻晚感到不适就送咗去玛加烈医院嘅。至于第二宗的确诊病人呢，有两个的密切接触者，包括一名医护人员和一个的酒店职员呢，现在是在隔离营，而那个病人的太太和另一个在酒店的接触者就是分别入住了玛加烈医院和屯门医院的。就是说呢，在医护方面暂时呢是有两名的医护因为和个确诊的病人呢有密切接触而需要要咧隔离噶，咁啊，大家我谂都关注咧香港医护人员嘅情况啊。咁喺医护方面，我哋又点样去应对呢？嗱，而家咧亦都有即系唔同嘅医院啦，佢哋进行一个抽签嘅程序，咁就睇下咧点样去安排啲医护嘅队伍咧进入唔同嘅病房嗰度工作。咁根据咧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马仲义就话啦，有唔少医院嘅医护人员咧都完成咗呢一个嘅抽签程序噶啦。咁即系话，就算咧医管局喺未来几日咧启动相关嘅程序，特定嘅队伍都可以去到隔离病房照顾怀疑或者系确诊感染嘅新型冠状病毒嘅个案嘅。咁当然大家都会关注咧医护佢哋自己本身嘅嗰个。嘅即系防感染嘅一啲嘅装置啦，咁根据医管局咧，佢哋嘅说法咧都系话足够嘅。咁不过大家都会关注到，即系究竟未来啊医护嘅人手会系点样咧？特别咧亦都有一啲嘅医护人员啦，因为佢哋系可能系曾经咧处理过一啲即系相关嘅个案啊，咁所以都有疑虑，就唔想咧翻屋企。咁啊，医管局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宿舍嘅单位咧系会俾到呢一啲嘅医护人员嘅，咁但系咧，亦都医管局咧系希望可以安排到一啲酒店嘅房间啦，就俾佢哋嘅。咁不过咧，亦都有啲酒店咧未必话咁能够提供到即系相关嘅一啲嘅住宿安排。咁啊，另外啦，喺医护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嘅医护组织啊，医管局员工阵线咧，佢哋系发出咗一个嘅声明啦。就是促请政府立即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的。咁直到疫情完全受控为止，如果呢他们就说，即如果政府不应允的时候，可能会有进一步行动。相信大家对于即以往香港抗疫的经验记忆犹新，但是今次香港特别我们的医护前线怎样做好相关的把关工作和防止医护受到一些感染呢？电话号码1872321，大家有冇啲乜嘢嘅观察，或者有冇一啲嘅忧虑，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24日朝早11:30，警方喺三个地区拉咗三男一女，搜出包括仿制枪械、信号弹、弓箭等嘅武器。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盧忠旺： 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一個團伙係想利用頭先我所講嗰啲攻擊性物品咧，喺嚟緊新年嘅公眾遊行示威活動當中，去製造混亂，以圖傷害其他人嘅。 中午12:30，醫管局表示新增66宗需呈報嘅新型肺炎懷疑個案，累計合共236宗。 又话个案大增，对隔离设施嘅需求增加。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 一路话我哋咧，而家就开咗大约500张嘅隔离病床，即时可以用。其实咧，联网因为个压力已经将咧我哋余下话几百张咧，准备要转身我哋应用做隔离病床嘅地方咧，已经开始用。咁所以我哋最新嘅數字咧，其實已經去到咧大約570張病床咧係需要用。 下晝2:30，一個23歲嘅女設計師，舊年10月因為藏有汽油彈喺大埔被捕，被控喺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判監12個月。大埔警區重案組第三隊主管凌嘉誠， 縱使喺相關嘅案件當中咧係冇任何人士受傷，但是法庭仍然是判处了一个较长的监禁的刑期，可见呢是法庭十分之重视的案件。 3:30，旅游业议会说本港20间旅行社取消农历新年期间的内地旅行团，涉及大约2600团，超过90000人受影响。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各界都相当之关注今次香港如何抗疫啊，特别咧系守喺前线嘅医管局啊，咁佢哋又点样去处理咧？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嘅副主席罗卓耀嘅，罗卓耀你好。 Hello，Hello，Hello。 系，你自己本身咧系一名注册护士噶，不如先讲讲咧你自己本身喺你工作地点嘅观察，而家嘅防疫同埋防护嘅设备，特别系医护人员可以攞到嘅防护设备咧，同以往嚟讲有冇啲乜嘢嘅差别咧？有冇提升咗相关嘅级别咧？ 咪其实就医院都确保每一位同事系有自己型号嘅 N95 口罩啦。同埋係喺你工作地點嗰度隨時可以攞到，同埋有裝備係可以隨時可以我哋著到咁樣嘅。而家我觀察成係咁樣。 嗯，嚇，咁即係其實都冇乜問題嘅，暫時嚟講都 係暫時嚟講防護裝備上就真唔係話太大問題，而且亦都喺最新嘅 briefing 嗰度咧，醫管局有同我哋同事講咧，你萬一真係有啲咩裝備唔夠，其實有熱線即刻可以 call 人嚟幫手咁樣嘅。 喺護士嗰度咧，因為即係醫管局佢唔同嘅醫院都應該有一個抽籤程序啊嘛，就係睇睇咧邊啲嘅同事可能係需要入去個隔離病房，同埋點樣去輪發啦。你所了解即係喺護士嗰度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即係抽籤係咪都完成曬㗎啦？ 我个病房就抽咗签嘅，因为其实我哋抽个签就唔系要去隔离病房嘅，而系内科嘅同事，即系medical 嘅同事咧，需要系去抽签，分别系有 clean team 同埋 dirty team。咁 clean team 同 dirty team 如果搵有啲同事去咗隔离病房去开 ward 之后咧，咁剩低一半嘅同事，咁系唔够噶嘛。咁我哋外科嘅同事咧，就要去填某一啲同事抽咗签，就要轮流去填补呢啲内科嘅空隙咯，咁样即系其他科嘅同事，包括骨科啊咁样，系啦。咁就因为我做嘅病房系唔系内科病房，即系唔系主要处理肺炎嘅个案嘅，系主要系处理一啲做手术嘅个案嘅，咁所以就即系我哋系会咁样去处理咯。而家暂时我见到情况系啦。 即系可能有需要都系要由唔同嘅科咧抽调人手去处理相关嘅工作啦，吓。 啊，系啊，系系，因为其实而家暂时其实佢个即系因应到时嗰个规模同埋嗰个阶段去到咩阶段而去实施唔同阶段入面嘅措施咁样咯，系啦，系啦， 系嗱，我见咧你哋就出咗一个声明啦，咁亦都有其他工会咧一齐联署嘅，主要就系希望政府咧可以加强嗰、那个防疫嗰个入境嘅控制啊，特别你哋就应该系对针对即系内地嘅旅客访港啊，其实你哋个要求系点样咧？ 其实系我哋嘅要求系全面海陆空封关嘅，其实系即系对于中国旅客， 咁就係啊，呢個係我哋因為其實我哋判斷到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喺年廿八前，喺武漢城未正式封城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係一個好大型嘅遷徙，即係一個春運嘅每年嘅春運咁樣啦，即係好多人會去搭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即係火車啊、高鐵啊等等，係就中國 係 火車之間有冇話有啲咁嘅，即係喺個咁密集嘅情況底下有冇一啲嘅感染咧？而其實大家都睇到，其實武漢已經唔係就係武漢肺炎已經唔係淨係局限於武漢市，而家而家成個湖北省都好似係已經進入咗一個係即係好多個案發生嘅咁啊，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希望即係喺呢一個即係尤其是呢個病毒其實係會有一個潛伏期喺度啦。咁其實都希望即係喺情況未明朗之前係先做好一啲嘅把關嘅工作咁樣，咁然後可能等一個譬如可能一個 incubation period， 即係一個潛伏期嘅大概可能過咗14日，或者再過多第二個潛伏期，見到可能確即係個疫情嘅蔓延嘅情況可能係冇咁厲害嘅時候，先可能係考慮會唔會係唔需要再封關呢咁樣。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個問題係即係其實可能普通嘅世衛或者係傳統傳染病學其實都係會鼓勵即係一個有疫症嘅地方去自己 declare 咗疫區之後呢，佢自己去封鎖佢哋嘅 border， 然之後去令到嗰、那個疫症能夠係 contain 喺某一啲地方，定有一個 isolation 嘅作用，就唔會話一個冇疫症好少一好比較少啦，一個冇疫症嘅地方係即係唔即係完全去話封鎖人哋咁樣。咁因為其實可能會有啲人道危機嘅講法會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可能我諗呢個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嘅春運嘅因素啦。另外一個因素就係講緊就係其實即係香港人咁就2003其實沙士一個咁慘痛經歷，其實香港人對大陸政府嘅即係透明度，以至到整個 governance 嘅 level 其實都唔係有咁有信心。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係即係建議佢用呢個做法，以至係可能睇14日或者再睇多一個14日嘅時候，先再睇下係咪可以即係避免個疫情蔓延到係成個香港都係咁樣。 嗱，不過你哋就係針對住全部嚟自內地嘅人士啦。咁但係其實譬如湖北咁樣咧，佢亦都已經有13個城市咧做咗封城㗎啦。如果你全面去拒絕內地嘅人士即係入境，嗱咁你又要計，其實都有唔少香港嘅居民，佢哋可能呢段期間咧翻咗去內地，咁係咪即係話連佢哋都唔可以入境咧？ 其實可能有可能有相關嘅一啲嘅檢測，或者係港人嘅話，就係可能真係跟翻嘅嗰個即係 FDOCC， 即係嗰個有冇發燒啊，有咪真係去過一啲疫區啊，然後或者係港人嘅話，就可能係即係可能處理就可能翻到嚟香港，可能做少少嘅隔離工作，觀察一個14日啊，類似係咁樣。咁如果佢有呢啲症狀嘅，就觀察一個14日啊咁樣啦。咁就即係咁，我諗未至於係唔俾港人翻嚟。 唔係咁，但係你內地旅客，你而家即係所有嘅旅客，你都要量測體温噶啦，即係睇下佢究竟有冇相關病徵噶啦。咁如果佢係喺內地嚟嘅，個病菌係無疆界噶嘛，咁無論佢唔會認住咧，香港人就唔會黐落去噶嘛。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內地旅客同埋香港旅客，點解要區別對待咧？ 唔係，其實就咁嘅，即係因為你香港人其實係始終你居於喺呢一度，咁你應該有一個即係翻嚟嘅權利咁樣啦。咁話可能有啲相關嘅隔離措施可以要做翻啫。咁但係如果你本身你係嚟旅遊嘅，或者你都本身唔喺呢度住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你唔係一定有一個一定必要性，一定要係翻到嚟你嘅原本居住地噶嘛。咁所以係有一個我諗有一個根本性嘅分別，就係你本身你係香港居民，定還是你不是香港居民。 是即是其实你对于呢香港嗰个体温检测呢投一个不信任嘅一票啦，即是唔相信咁样可以筛到啲有即是可能身体有唔舒服嘅旅客啦，是咪？ 其实应该话是基于一个咁春运咁大嘅即是浪潮咁样去运人之后呢，其实我哋某部分程度上可能有一大堆人已經接觸了，然後是跌在一個潛伏期的階段，即是我們說即是會比較是擔心這個情況，而且是 而且係呢個情況出現啦。第一、第二就係即係嗰個對內地究竟佢個透明度有幾高，嗰、那個都係投一個不信任嘅票咯。咁所以先導致嗰個本身所謂嘅純粹體温檢測或者係你有冇體温健康申報表呢樣嘢係咪真係咁 effective？ 而且有好多地方我哋聽翻嚟有啲人話咩揸公中港車有個健康申報表自己填咗，根本冇人收嘅。即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都真係拗曬頭嘅。 嗱，咁好啦，我想問，即係你哋話如果28號之前咧唔能夠全面落實咧，你哋就會將行動升級，包括工業行動，係咪真係罷工啊？ 其實我諗咧，同外界理解一般嘅罷工可能有啲唔同嘅，即係呢個當然係我哋考慮嘅其中一種行動啦。但係就唔一定一嚟就係呢個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都需要有一個會員大會去議決咁樣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其實講緊嘅罷工唔係翻工，其實係希望咧醫院管理局盡快 cut 曬啲 non urgent 嘅 service， 以免啲病人入到嚟醫院咧，其實惹翻啲菌入去社區嗰度。咁而家其實嗰個狀況就希望其實主要係講緊嗰個所謂嘅工業行動，可能個 principle 係講緊去 cut 一啲 non urgent 或者 non emergency 嘅 services 咯，就唔係講緊。就唔係講緊話我哋醫護人員唔翻工，你哋冇得知啦。 明白，係喺個服務上面咧，即係非緊急削減。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旅游业议会表示，因应内地的新型肺炎疫情，大约20间旅行社已经取消全线的内地团，涉及大约2600团，超过91000人受到影响。旅议会表示，由于不同的旅行社的处理方法不同，旅客可以直接向旅行社查询，旅行社将会按报团的条款处理，同时可以根据第223号指引的规定，向旅客收取手续费以及同指定交通工具，即是飞机、火车和邮轮相关的退票费，但酒店和接待社等的费用就不得向旅客收取。旅议会又说，由于不是所有高铁车票都由港铁出票，旅行社无法前往内地退票，因此这类高铁票将无法退票。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教协和教联分别呼吁政府宣布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延迟上课或者停课。教协表示，不少市民在假期到内地探亲，为了防止疫情在校内扩散，在假期后然后延长至少一个星期至下个月10号之后开课，减低疫症在社区传播的风险。教联会亦都呼吁政府以师生的健康作首要考虑，尽快宣布全港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停课2星期，劝喻家长尽量避免同子女外游。一个23岁时装女设计师，去年10月在大埔背包被搜出3枚汽油弹，她承认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武器罪名，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入狱12个月。代表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女被告当时只是想将汽油弹带来现场，裁判官接纳解释，但是指出携带汽油弹和供他人使用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案件量刑的起点是监禁21个月，考虑被告坦白认罪又是初犯，加上年仅23岁，相信案件对他日后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影响，减刑之后判他入狱12个月。案情指去年10月，被告在大埔参与示威活动的时候，警方在他的背包搜出3枚汽油弹。警方在散庭之后表示，虽然案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法庭仍然判处较长的刑期，可见法庭十分重视案件，重申警方会对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今日是年三十，在旺角花墟下午开始多了市民到场买莲花。售卖剑兰的档主估计销情同去年差不多，预料晚上9点之前卖晒。不过亦有档主话，今年销情非常惨淡，相信因为政府取消了干货市场，连带人流大减， 加上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市民普遍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估计生意额大跌六成。他举例，一束剑兰去年卖200元，今年只是卖80元促销。另一档售卖桃花的负责人认为，年宵市场没有干货，令到年轻人减少，今年已经减少入货，亦都不会减价。有花店的负责人说，受到近期社会运动和内地疫情影响，今年已经不敢大量入货，避免滞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有薄雾，明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过了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内时代广场现在都是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多车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多车了，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段来往都多车，而维园一带有些临时交通安排，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暂时交通都是尚算畅顺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交汇处就比较多车，花墟那里都有些临时交通安排的，去那里的话尽量都是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要自己揸车去了。现在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花墟一带都挺塞车的，龙尾塞到去亚街老街附近。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提下大家啦，咁大部分嘅港铁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线咧，会提供通宵服务。咁今晚出外尽量都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内地新型病毒肺炎嗰个情况，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情转变咧，我会形容为着咗两眼红灯。好短时间之内，确诊个案有一个喷射式嘅上升，可以话有一个广泛性传播，病毒有个机会已经系适应紧，比较容易人同人之间传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有关于医护嘅一啲咧，即系防感染嘅措施啦，咁同埋咧就系医护嘅关注，大家点样睇呢？咁有冇必要再进一步加强咧？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系。 系我咧就系2003年嘅时候都未退休嘅，我就系、是。退休的护士嚟噶啦， 你在医院工作嗰阵 时候，我做 ICU 的， 哦，系深切治疗部，系， 即系系沙士嗰阵时咧，我哋好似打仗咁啊，系咪？谢婉莹医生咧，亦都系即系我哋一个好好嘅同事啦。 系， 咁我就想讲下咧，其实今次這個呢个咧。 超級的 virus， 即是過濾性呢，似乎跟上一次的 SARS 呢是有一段的距離。因為我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以前收啲 patient 呢，差唔多一入嚟呢好高燒嘅，跟住呢兩三日就要入 ICU 㗎喇，第四日已經要插喉啊剩啊咁樣，而且呢即係真係嗰陣時摸住個石頭又唔知點樣做。反而今次呢，嗱嗰兩個 case import case 都冇俾藥佢食，咁佢哋話不藥而遇喎，咁即係話呢 不藥而遇，你講緊 即係冇俾藥佢哋食㗎。而家啲我睇嗰啲，即係我睇嗰啲case， 即係報紙報道。 唔係你講緊即係尋日嗰兩個嘅確診嘅個案係咪啊？ 兩個 case 啊，但係佢哋都冇藥食㗎，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嗰陣時要俾類固醇㗎嘛，嘛咁。我就覺得係有些少分別嘅，咁同埋咧就講到話工作時間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做 ICU 咧，本來係翻8個鐘頭嘅啫，但係我哋真係12個鐘頭都冇得走啊，因為點解咧 ？ICU 就要特別啲護理啦，咁同埋我哋都唔捨得，即係人人都咁做，你冇理由就唔做噶嘛，係咪？咁所以头先我听到嗰个工会咁讲咧，我就希望咧，即系唔好即系太过敏感一啲嘢，因为咧其实直到现在都系 confirm 咗两个 case， 咁隔篱嗰啲 case 又未有真正嘅嘢，亦都未有人入 ICU， 亦都未有人发过高烧，咁我哋系咪应该我谂袁国勇。即系医生同埋呢个要问啊，佢哋以前 handle with 高永文医生啊嗰啲，佢哋 handle 过呢啲 case 嗰啲医生应该好有 experience 噶。 喂，不过咧，我想问李女士啊，你嗰时喺边间医院嘅深切治疗部？哦，玛丽医院吓。 系 系系。咁亦都咁讲嘅。你头先讲咧，话而家嗰两个个案系即系冇好似嗰阵时有用类固醇啊等等。其实如果根据翻即系而家嘅说法咧，似乎就系、是、即系佢个用药嘅情况有所不同，但系亦都难以确定到底佢系咪比起嗰阵时沙细。轻啲定系点样嘅？ 唔系喎，最主要原因就系佢都未俾药佢哋，佢哋都未 download 到佢系乜嘢症，都未有话俾药佢哋。 而家系新型冠状病毒啊嘛，即系你意思，其实而家系未有一个，你嘅意思系未有一个针对性嘅药物，好似即系冇好似即系以前咁样，要用即系高剂量嘅初期用高剂量嘅类固醇去治疗啊嘛。即系你嘅意思，其实系未做到呢样嘢。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又未必真系代表佢系轻过之前嘅，可能系治疗方法不同嘅啫。吓， 但系我嘅意思即系话 comparison。嗰陣時根本你一收入嚟嘅時候，佢哋啲 fever 係一定過40度啊！ 哦，係個病徵係有啲不同嘅，即係而家有其中一位嘅確診人士咧，其實佢翻到香港嘅時候咧，都未出現發燒嘅情形，不過就係兩日之後覆診咧，就發覺佢個肺片有陰影。 係， 係咯。 最主要就係咁樣樣，其實最主要就係學阿陳小姐你話齋，最緊要就係個 chest 有冇即係陰影。同埋咧，佢有冇唞氣唔順啊、氣喘啊嗰啲啊嘛？咁所以我就想即係話咧，我唔敢話唔係超過級過乜嘢。不過即係根據我做咗30多年護士嚟講咧，即係我哋做咗 ICU 咁耐，知道即係啲 case 咧。即係 comparison， 如果佢係真係好似上一次咁咧，就真係打死羅蟹嘅啦。 明白，好多謝曬你，李女士。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哋都應該用一個最嚴謹嘅態度咧去處理唔同嘅疫症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咧？咁我哋可能都要進一步嘅觀察，同埋都真係需要多一啲咧客觀嘅證據嘅。多謝你，有謝太，謝太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是，我都是退休的医护人员。 是。 咁我非常赞同你头先讲呢，是要用严谨的态度去对付的。 嗯。 咁我打嚟呢，我是支持我而家的同事。 是。 因为呢其实个时间呢真係刻不容緩。 嗯， 我哋嘅政府做成咁樣咧，我哋都冇辦法嘅。想喺2003年，我仲喺醫院裏面做啦。嗯，當時嘅政府同埋同事， 嗯， 那個志氣都好高昂嘅。 嗯， 但係嗰個後果都非常之慘重。 係， 更何況而家咧，即係我想講一句，大家都唔好等。嗯，好似何柏良醫生講，唔好等抗疫啦。嗯， 系 唔好等香港市民同埋医护人员有伤亡啦。 即系我哋要做好个防疫，就唔系进入去个抗疫。 当然啦，我2003年我真系好恐惧啊，冇人可以同我分享。 你嗰阵时喺边间医院做啊？ 我喺九龙医院，都要抽签 stand by 出 QE。 嗰个应该系一啲即系康复性嘅医院嚟 嘅，系咯，因为太过严峻啦，我哋嘅医护人员嘅伤亡，我真系唔同意啊！我希望。真係大家要留意，我好贊成而家醫護人員係要同政府講一講，你究竟做唔做？你有冇關心到我哋呢？有冇關心到香港嘅市民呢？ 明白，即係要嚴陣以待。 當然啦， 好多謝曬你謝太嘅意見，嚴陣以待。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大家繼續可以打電話嚟18723一咧，同我哋傾一傾咧，你而家嘅對於香港防疫抗疫嘅即係處理咧，或者相關嘅措施嘅睇法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明天呢就年初一啦，咁啊希望各位同学学业进步， OK? 各位未必一定系年轻嘅同学嘅，即使系年长少少呢都系不停学习嘅，希望大家咁所以都一样系学业进步，咁啊蒸蒸日上， OK? 有网友问萧叔呢，龙马精神英文点讲啦，当然我可以字面译啦，因为字面译 I can say I want to beAs lively and full of verve and energy as a horse or a dragon. 咁但係呢咁樣講就好奇怪，你唔會走去同個外國人講，希望你今年呢就好似同隻龍一樣，同隻馬一樣精神呀。咁有少少怪怪地，我通常我自己呢如果佢同我 say happy new year 呢， okay, I will say happy new year to him or her. Okay, simply say happy new year. It's,我哋嘅 New Year， 但系你都可以照佢讲 Happy New Year， 咁咧就听落去会比较自然啲，我自己觉得。好，今日讲到呢度，祝大家新一年咧学业进步 ，OK， 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一。嗱，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啊，真系首喺医院嘅第一线嘅人士啦，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嘅。马仲仪你好。 主持人， 系嗱，咁啊，当然啦，知道医护咧都相当之紧张咧，而家嘅情况嘅，不如先讲一讲一啲嘅防护装备啊，你哋之前咧都相当之关注呢个问题。如果我头先听到即系另外一个工会嘅代表讲咧，即系似乎防护装备包括系口罩啊等等各方面咧都系足够嘅，系咪啊？ 基本上就局方我哋讲咧，佢哋就会系储备咗3个月嘅防护装备啦。咁样就不过就外科口罩咧，可能咧就有时个别医院个供应会有少少浮动嘅，因为就即都要派埋俾其他市民啊，咁样探访即系咪病人，但系基本上佢哋嘅存货系足够嘅。 嗱，我想请教一下咧，因为一般嚟讲，你哋嘅装备就基本上就梗系口罩啦。咁但系譬如以内地嗰一位嘅专家嚟讲咧。佢似乎就係話，佢話即係可能係因為佢冇戴眼罩咧，就成為咗一個防護嘅盲點。你哋又點睇呢個問題咧？ 如果基本上咧，我哋話嗰啲接觸呢一類病人嘅正確嘅防護裝備咧，我哋一路嚟講咧都係有 发帽啦、面罩啦、N95 口罩啦，同埋成套防水嘅防护衣同埋手套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个面罩咧，就已经挡咗呢啲飞沫咧接触到眼睛噶啦。 咁但系一般嚟讲，其实大家即系唔会全副装备咁样戴晒噶嘛。即系譬如举个例，佢可能系喺急症室嘅咁样。咁其实如果有人唔舒服，佢可能都会先去急症室求诊。咁但系嗰啲医护都唔会一早就系用咁样嘅装备嘅方法去做噶嘛，系咪啊？ 嗱，基本上咧喺急症室嗰度咧，因为我哋咧相信咧就我哋都唔会同病人做一啲譬如话抽痰啊、个呼吸机嘅状况，咁样所以咧嗰、那个传染嘅模式仍然飞沫，咁未必咧会带要 N95 嘅。咁因为 N95 咧就系、是、话当我哋怀疑我哋帮呢啲病人做啲高危步骤，佢啲飞沫咧会被气化嘅时候，咁就变成好似空气咁传播啦。咁我哋就话带 N95。咁但係急症室嗰度咧，因為孤零都譬如有病人一打一個大黑絲，咁都可能會即啲飛沫飛到落個眼睛，咁佢可能都會戴上一個面罩啊，甚至乎有時都會着一個保護衣啦，咁樣咁譬如同病人有嘔吐啊嗰啲情況，都驚會整污咗佢身上嘅衣服咯。 明白。咁所以即係暫時對你哋嚟講咧，除非係做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抽痰啊，或者係插喉啊呢啲咁樣高風險程序啦，否則話咧，如果就算係喺急症室或者係喺門診接觸一啲發燒嘅病人咧，暫時戴住口罩咧都係冇問題嘅，即係都足以防備嘅，係咪？ 理論上應該係嘅，因為我哋暫時呢個階段咧，專家認為都應該係一個飛沫嘅傳播，咁外科口罩應該係。可以嘅， 因为根据医管局嘅书面回复咧，其实佢亦都话啦，即系而家公立医院咧储存嘅保护装备咧系足够使用三个月嘅，佢就系用咗2009年咧猪流感嘅高用量咧去计算。另外啦，你哋而家医护嗰度咧，亦都系各间医院都系做一个抽签嘅程序，即系安排大家点样去当更法，系咪啊？ 系，基本上因为就沿用翻当年。沙士啦，或者豬流感嗰陣時嗰個概念啦，我哋希望咧，第一就係話照顧呢一班病人嘅醫護人員咧，佢唔需要再去接觸一般嘅病人，以免造成交叉感染啦。所以係一班專職嘅專門嘅醫護人員去照顧佢。但係呢班嘅醫護人員咧，亦都不可能長時間、長年累月咁樣去照顧呢班病人，佢哋都要有停下落嚟嘅時間嘅。所以我哋就係會每一批醫護人員就工作3至4个星期，跟住就退落嚟，跟住咧就換上另一批嘅同事上去。咁所以咧，大部分醫院咧，譬如醫生、內科方面嘅醫生啦，護士就有唔同部門嘅護士咧，都會排咗一個次序，大家咩時候咧就即係輪替咁樣就去呢、這個即係感染病房咧，就去照顧呢一班嘅病人咯。 咁如果佢哋去咗感染病房去即係照顾病人嘅时候，咁佢哋係咪一般嚟讲唔会去返普通病房嗰度当值呢，係點樣嘅？ 係嘅，当佢哋我几个星期呢专职喺呢个特别感染病房工作嘅时候呢，佢哋理论上就唔应该呢再去普通病房或者普通门诊呢接触其他非感染嘅病人㗎啦，因为会增加我啲病人哋即係感染到嘅机会囉。 但一般嚟讲，系咪呢个都系属于会唔会系属于一个自愿性质噶？即系如果佢系去嗰啲嘅即系受感染嘅病房去工作，定系点样噶？ 基本上咧，其实所有同事都有呢个责任嘅，除非亦都会参与个抽签嘅，即系我讲医生啊，或者系讲啦，医生就内科啦，护士啊，其他医职人员就各个科目都会。咁基本上人人都需要嘅，除非你话你怀孕啊，或者身体有其他嘅特殊嘅情况唔适合啦。咁你话有冇一啲其他科目嘅医生过往喺揸纸嘅时候都有自告奋勇咧？咁我哋都有，即系听我都即系听啲前辈讲，都偶尔有一啲其他科目嘅医生都愿意即系嚟外科病房工作嘅嗰段时候，但系个数量就唔咁多啦，因为始终佢哋嗰个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工作啦。咁除咗嗰阵时有外科医生去即系内科帮手之外，亦都会有机会去急症室帮手。但系如果讲医生方面咧，主力因为呢啲都系一个内科病症啦，都系内科医生负责咯。当然啦，仲有其他团队，例如麻醉科嘅同事可能会帮手处理插喉方面啦，甚至治疗部就系处理一啲情况好严重啦，需要呼吸机嘅病人咯。 我就见咧，你哋有一啲嘅医护咧都关注如果佢哋系属于即系要服务啲受感染嘅病人咧，佢哋就唔想翻屋企啦，即系以免将嗰个病菌咧带翻去咁样。咁啊，希望医管局能够提供到一啲嘅住宿嘅支援咁样吓。你哋具体而言个要求其实系点样啊？ 基本上就你都聽到啦，今朝早局方咧都喺呢個記者招待會度就作出咗回應。其實就都係鑑於咧以往我哋沙士時慘痛嘅經歷啊，因為咧有當時有同事咧就其實係照顧呢啲感染嘅病人，咁自己其實都染上病，不過因為病情嘅初期其實在症狀唔係好明顯，但你翻到屋企同屋企人食飯啦，同台食飯啦，同住一室又好難避免啲親密嘅接觸，咁最終咧我哋當年都係有同事染病，就繼而染埋俾屋企人，甚至乎佢哋有家人離世。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同事咧，第一我啲做喺呢個感染病房嘅同事就真係好唔想翻屋企居住啦，想都自我隔離啦。甚至乎有一啲即係內科嘅醫生啊，佢或者同事咧都覺得，雖然佢唔係喺感染病房，但係始終咧我哋都唔可以排除咧一般內科病房或者其他病房咧嗰啲隱形嘅帶菌者。咁有啲同事都會考慮埋，可能成個疫症期間咧，儘量都減少同屋企人接觸，就搬開住都有嘅。咁所以所以就點解我哋希望咧，局方能夠提供一啲即係中短期嘅住宿俾我哋嘅同事咯。 而家就話各聯網大概有260多間房啦，初步亦都有一兩間酒店咧有機會出租房間，亦都有酒店拒絕嘅。咁你哋對於醫管局呢方面嘅工作，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咧，都似乎覺得佢哋都即係算係反應算係咁樣噶咯，係咪啊？即係算係唔錯噶咯，係咪啊？ 是啊，因為不過咧，我哋局我哋會方啦，由星期二開始一次見啊主席啦，咁我哋已經將問題提出啦，咁主席其實都係好正面咁回應，咁呢幾日不斷商討，咁都好開心啦，有啲酒店願意即係同我即係俾局方即係俾我哋市民去即係俾我哋醫人去入住啦，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局方嘅反應係幾快噶。 有冇啲嘢你哋覺得醫管局仲需要去做嘅，或者期望佢哋去做？ 我諗咧，事實上就似乎嗰個硬件咧個準備係都有啲充足啦，咁而家住宿嗰度亦都係有好咗啦，咁但係事實上都還有好多工作係可以再改善嘅，例如嗰個信息嘅俾同事信息嘅傳遞啦，因為譬如話暫時即係譬如嗰間醫院嗰、那個嗰、那個嘅幾時先開呢個特別病房，暫時都係未有一個定案，即係但我就本人就好擔心會唔會係呢幾日公眾假期突然之間話開咧，例如發燒診所又幾時開咧，咁呢樣嘢我哋都好擔心嘅。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都好想咧，嗰個數字啊，每日嗰、那個即係譬如懷疑個數案嘅數字啊，感染嘅數字可以快啲知道啦。咁我哋又 expect 到咧，我哋個疫情去到邊？因為始終同事要入去呢啲，即係我哋話感染病房工作咧，係一個幾個星期或者一段時間嘅 commitment 嚟嘅。咁可能佢家庭方面佢都要有一個即係交代啊、安排啊咁樣啦。咁希望呢啲資訊會溝通得好啲啦。另一方面咧，即係本身我自己就即係都係沙士年代嘅畢業生啦。咁我都叫經歷過雖然我係都好驚慌，但我都叫有咗心理準備。但我就其實我哋而家下面好多新嘅同事咧，前線同事佢哋係沙士後之後嘅人，其實佢哋係即係睇咗一啲，其實佢哋嗰陣時好細個睇咗好多好驚嘅新聞，但係對個心情咧，亦都係未必完全理解。我覺得局方喺呢方面其實都可能要俾多啲支援啊，俾多啲輔導佢哋咯，因為就即係有啲唔清楚嘅嘢就會令個人好不安，咁不安嘅時候就會加重工作時嘅壓力。咁你又做錯啲步驟咧，就係感染嘅原因嚟㗎啦。 明白，做一啲嘅心理嘅輔導或者心理準備嘅工作啊。好多謝曬你，馬仲怡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馬仲怡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有聽眾阿琪，阿琪你好， 係你好， 你好係。 是，咁我自己本身呢都系医院度做嘅，我系见职嘅文员嚟嘅。 是 啦，咁亦都系呢系中过猪流感系第二年。咁其实而家呢喺医院个状况呢，我又真系完全唔觉得系一个好严峻囉。即系我觉得除咗医护人员紧张之外，我哋文员都好紧张。因为好多时呢有啲家属呢，譬如见完其他病人啦，或者其他病人过嚟去登记嘅时候咧，系都好容易受到感染。就好似我当年中猪流感嘅时候，我系冇征兆冇迹象，就系唔知点解喺医院就确诊咗。咁所以其实我明白点解工会都会点解会咁紧张，因为本身香港系一个大都会，系啦，即系唔好话其他外来嘅人士，有阵时我哋知道香港有啲本土嘅病人，佢可能有发烧，佢可能有啲肺炎嘅，或者有啲我哋叫肺痨菌嘅，好得意嘅，佢哋系唔会戴口罩嘅。 嗯嗯嗯， 系啦，即系我觉得要把关把得好，把得 嚴謹會好啲咯。 即係你係贊成佢哋話即係封咗個邊境，即係唔俾啲內地旅客入境嗰樣嘢。 我覺得贊先就我會去取決贊成先咯，因為我哋要起碼叫做保障咗我哋本土嘅香港居民先。 明白。 係啦，即係唔係話特登要標榜啊內地我哋就唔俾你入，但係因為連自己個屋企都守護唔好嘅時候，點樣仲有能力再照顧呢？因為尤其是再夾雜埋呢個流感嘅高峰期，醫護人員已經係去到精神崩潰。所以我好理解包容，因為自己我做文員都無釐啦交會中咗招。 你覺得而家個防疫資訊咧足唔足夠啊？即係俾你哋做運輸工作嘅同事。 其實係真係戴一個好普通嘅藍口罩，咁連其他嘢都冇乜特別，最多都係俾兩支洗手液你咯。 咁不过而家都系话戴普通嘅外科手术口罩嘅吓。 系啊， 系。 系啊，因为最主要你尤其是呢去医院好多时呢去个冷气啊都系教到最冻。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呢都会经过空气流通或者冷气槽流通系走得好快。 嗰个都系一个关注嚟㗎，多谢你，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提下大家啦，咁啊今日咧农历年啊除夕啊，咁啊港铁啊同埋呢个轻铁咧，大部分嘅线路咧都会提供通宵服务，出外嘅话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好多车啦，排到差唔多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差唔多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咧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二千几万，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5.8升两毫，美团点评102.3跌三毫。阿里巴巴214.6升个二，中国移动69.7升个七，小米集团13.34升六仙，中国平安94.85升三毫半，盈富基金28.1升一毫，友邦保险83升两毫，中芯国际16.14升六毫四，银河娱乐56.05先升四毫半。五大升幅股份：欢喜传媒、宏海控股集团、福纺控股、宏伟亚洲、昌利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鼎益丰、环球数码创意、中国农业生态、融众金融、Classic Five Group。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4，日元109.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4，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61.06美元，卖出价1561.63美元。港汇指数是10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嗰宗意外事故先啦。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啊，喺葵涌公园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喺丽景村附近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慢线有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去到丽景村附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啊，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咁啊落去湾仔嘅支路就多车啲，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沙田出九龙咧就收费广场都多车嘅。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九龙入口好繁忙啦，咁啊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多车啦，咁出去九龙方向咧，咁而家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如果入翻去将军澳嘅话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都过咗观塘码头噶。 讲到路面情况，铜锣湾维园一带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不过暂时维园交通正常。东区走廊就东行线近住康怡花园之路咧比较多车嘅。九龙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至到黄大仙竹园道多车。清水湾道下行近彩虹交汇处交通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彩虹喺呢个彩云商场附近噶。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比较多车啦。花墟嗰边咧都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咁而家洗衣街北行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至旺角道就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喂喂，我的偶像在对面，过去了。 喂喂喂喂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不过得住的。 红色人像灯号就不过得啫，斩绿灯都不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斩，过紧马路嘅行人会有足够嘅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嘅就唔可以过噶啦。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蚊噶。绿灯啦，过啦。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哥本哈根小美人鱼铜像被喷了光复香港的英文字句，这个在波罗的海岸边的小美人鱼雕像够晒出名了。当中的神话故事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反而想讲一下比较少人知建造雕像背后的故事，还有个雕像的女人的真身是哪个。历史回到1909年，丹麦著名啤酒厂的创办人的仔卡尔，除了是商人，亦都是艺术爱好者。他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看了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剧作《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小美人鱼》，觉得很感动，于是就请雕塑家制作人鱼雕像，并且是请扮演美人鱼的芭蕾舞演员艾伦普莱斯做雕像的原型。但是普莱斯就不是很想为制作美人鱼雕像而做裸体模特儿，无奈之下雕塑家只好找自己的太太做模特儿了，完成创作。最后雕像就仿照普莱斯的样子和雕塑家太太的身体完成。1913年，小美人鱼被放在长堤公园近岸的石上面，从此就成为了哥本哈根的标志。顺带值得一提的是，哥本哈根可以说有另一个地标同样跟那个啤酒大亨有关。喜欢艺术的他想证明工业烟通亦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在1900年设计建成了啤酒厂房一个特别的烟通，是螺旋扭曲的样子，以红砖和花岗岩起，基座上面的怪兽灵感还源自巴黎圣母院。1980年50几米高的新烟通取代旧的，而在啤酒厂的入口的地方又起有大象的雕像，同样成为地标，打造充满美感的酒厂，为自己的产业建筑尝试新的风格，可能是世界上最特色的啤酒厂外卖。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喂，三万海鲜，好靓东星， 酱 粉蚌游水海。喂呀，靓姐，食翻团年饭啱。 买餸街市买梗系新鲜啲，不过现今好多都市人咧都嫌卫生程度差，转晒超级市场。 喂，咁街市仲有冇得做噶？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问下九龙城街市一班档主，今年年关点样过？ 听晚9: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嚟到傍晚嘅6:43啊，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晚我哋星期五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啦。咁啊，直播室咧除咗系陈燕平之外啦，仲有咧两位嘅传媒人啊，包括咗系谭慧仪同埋杨建兴嘅两位好。 系你好，你好， 大家好。 咁当然我哋而家咧都会关注翻内地啊嗰个由冠状病毒所引起嘅新型肺炎咧嘅情况。嗱，咁不如咧我哋先讲一讲咧而家内地嗰、那个。嘅數據數字啊，咁如果咧係截到去今日嘅大概應該係中午嘅時間左右咧，咁其實咧內地啊而家咧嗰個嘅確診嘅數字咧，亦都係增加咗嘅。咁暫時咧應該係只係得西藏同埋青海兩個地方咧，未見有任何嘅一啲嘅疫症出現先。咁但係其他地方咧都有相關嘅個案咧。是存在，而那个的累计的确诊个案呢也都是超过800几宗，死亡的宗数呢也都有成20几宗的了。不如呢我们先看看就是内地的情况啦。自从武汉话封城之后，其他地方呢也都陆续出现一个封城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呢应该湖北呢有13个城市呢都采取一个封城的了。但是一边封城啦，也都有一些人呢想尽不同的方法想话离开他们所属的城市的。而另一方面在内地的信息或者是资讯传播上面，大家今次又怎么看他们的透明度呢？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微信号长安健在21号发了一个文章，他就说信息的公开力度不可谓不大，民众希望能够由权威机构获取最准确的数字，亦都话咧就系唯有公开才能够最大程度咁减少恐慌。跟住个标题咧亦都话谁刻意迟报瞒报，谁就是千古罪人。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过去呢几日嘅情况啦，特别就系嗰个确诊嘅数字咧，似乎系突一声咧增加咗好多。咁有啲嘅解说就系话，因为我哋嗰个测试剂咧，即系多咗嘛，同埋嗰个定义上面咧系改变咗嘛，咁所以我哋嘅确诊个案咪多咗咯。咁但系大家点睇内地喺今次资讯透明度上面嘅表现咧？杨建兴， 如果而家我哋見到嘅咧，其實係唔容易去判斷嘅，因為而家就係話，即係十月尾開始係有個案啦，咁然後十一月頭嘅香港就已經有疑似嘅個案嚇，咁然後跟住咧，其實就陸陸續續咧，就喺周邊嘅地方反而係即係零星有個案，咁但係即係內地其他嘅城市咧，就反而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個案嘅嚇。咁去到禮拜一，武漢其實證實咗即係可以人傳人之後咧，過去呢一二三四五嚇四五日嗰個發展咧就相當之變化相當之大，好快添嚇，即係三幾日間武漢就封城啊，咁其實同埋附近其實有啲地方都係即係封閉咗嚇，傳到係一啲大城市都可能會封城添嚇。嗱，我諗要判斷，即係如果好多人比較就係即係17年前03年沙士嚇，咁我諗當時就肯定，如果我哋同03年比較咧，咁我相信即係喺嗰個資訊透明度嚇，或者係即係發布，或者即係有冇所謂瞞報、遲報，或者係唔係全面咁樣報，我相信比起03都應該係會即係有一啲嘅改善嘅。 但我想我哋要睇嘅就係話十七年，我哋講緊十七年，即係十七年前，如果用十七年嗰個前做一個比，做一個去比較咧，如果係即係都仲係咁嘅話咧，就真係。就真係難以置信嘅， 即係我哋冇理由用17年嘅標準去睇翻今日。 冇錯，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如果用翻而家嘅，我哋係咪真係好掌握得到？即係如果係喺香港嚟講，好掌握到即係武漢嘅情況咧？過去嗰幾日，陸陸續續我哋睇翻，即係一啲人講翻出嚟，一啲專家嚇，包括即係琴日港大一位專家管日教授下，即係佢講翻佢上咗去武漢，想睇下發生啲乜嘢事。好多即係已經個街市已經好多係即係揾唔翻一啲證據嚇。以至於係整套我諗即係令人都唔係話真係好有信心咧，就係話即係喺個透明度喺啲資訊發布嗰度咧，係令人放心嘅嚇。咁然後就係香港啦嚇，即係我會睇到仍然都係就係話香港都幾被動，即係較為遲上去，仲係即係副局長咁翻到嚟，佢匯報翻嚟嘅嘢咧，如果同即係管日教授港大嗰個比較咧，你會見到即係個教授即係比較掌握得到現場，好講得到即係一啲咩問題嚇，一啲咩問題。咁一個咁大嘅城市，一個濕嘅街市，爆發一個咁嚴重嘅疫情，咁可以即係要追查嘅時候，一個專家去到咁，其實都相對快啦嚇，都揾唔到啲即係唔係容易吹得到嘅話咧，我諗都睇得到係好多地方咧，仍然係相當多嘅一啲嘅問題。嗱，另外一度，我就可能。大家都覺得即係好難討論，但我覺得始終資訊發放透明度係一樣嘢。但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即係而家睇翻嚟即係嗰個病毒源頭，仍然係一啲濕街市，仍然係一啲嘢，即係我哋叫野味，仲係即係蝙蝠啊、蛇啊。另外即係最近呢一兩日，大家喺啲即係手機睇一啲片段咧，其實都幾嘔心嘅嚇。一個即係咁十七年前，其實都係即係如果咁樣睇翻咧，個源頭都係來自即係一種我哋姑且叫佢做飲食文化。咁但係飲食文化係一樣嘢，另外就係啲街市、濕街市嗰啲管理，一個武漢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大城市，仲係咁即係人流仲係咁緊要嘅。一啲市內嘅濕街市，一啲即係家禽同埋一啲咁樣嘅野味啊，係可以混埋一齊，而至於今次睇嚟咧，嗰啲病毒亦都係咁樣嚟。嗱，呢個問題，如果係個即係個源頭唔搞嘅話咧，你往後你點樣再即係我覺得即係資訊透明當然重要啦嚇。咁因為即係呢個係會導致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恐慌啊，或者資訊假嘅資訊各種各樣嘅嘢。但係如果係一啲公共衛生問題、一啲濕街市問題、一啲飲食嘅問題，唔去做啲嘢咧，其實往後都十七年咁又爆一次。仲唔知今次會唔會係真係比沙士即係更加嚴重添啊？ 好，嗱，1872311，我相信咧，多日以嚟啦，大家都相當之留意啊，內地嘅相關新聞嘅。咁你有啲咩觀察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電台為你送上健康福袋。 注意个人卫生是第一步，勤用碱液洗手，洗手嗰阵咧要注意清洁手腕、指罅、指尖等等。 唔方便洗手就暂时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打一次或者咳都要揞口，如果有发烧就一定要尽快睇医生。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等我梁榮忠帮开心日报的主持求支签先。 是吉签，那我杜文蔚都帮开心日报的幕后求支签先。 是吉签，那我陈淑兰都帮开心日报的听众求支签。 又是吉签，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开心日报吉暑假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梁榮忠、陈淑兰、 林超荣、杜文蔚、 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初三启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萍啦，仲有咧谭慧仪同埋杨建兴咧，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刚才我哋就讲到咧，内地啊喺处理今次呢、這个由冠状病毒所引致嘅新型肺炎嘅资讯嘅发放啦，同埋咧嗰个透明度嘅问题。咁其中杨建兴咧就提到香港大学嘅专家吓，香港大学嘅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亦都系咧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日咧嘅一个访问。呢、這个访问咧就出自内地嘅财新网嘅。咁其中咧就讲到咧，阿管日咧系喺21号啦，去到武汉啦，咁亦都喺啲湿街市嗰度咧。不过就唔系嗰个华南嘅海鲜批发城，系另一个去做一个观察啦。咁佢就话咧，对于嗰个嘅街市状况咧，极其惊讶，因为咧睇到咧。那個衛生的情況是不理想，他去那個就叫小東門市場，地下又潮濕，衛生狀態又惡劣，通風設備又很差，也都看到裡面的民眾只有5-10% 的人士是戴上了口罩。然後他也都說當日也都見了一些當地的部門，到夜晚他有一個判斷，說疫情在武漢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根據財新網的用字，他就說就连我这些也都是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做逃兵，于是赶紧就订了22号的出城机票。他就说去到机场令到他相当之惊讶，惊讶到跌了下巴。他就说在个机场里面居然仍然有个别的旅行团出游，也都说个机场的地面又没有消毒，只有有些人是手握着个体温计去监测体温，也都说在武汉案嘅候机室入边只有零星嘅地方放上咗消毒液嘅，亦都话负责做安检嘅小姑娘啊，咁样形容，只系戴咗一啲咧好简易嘅一次性嘅口罩。佢就话呢啲口罩咧质量唔得，咁但系嗰位嘅小姑娘即系。嗰位工作人員就話上面擔心影響形象，就唔俾戴另外嘅一啲口罩。咁呢個亦都係佢自己準備嘅。咁啊，管日喺訪問之中就話咧，即使前兩日中央已經發話係高度重視，但係當地嘅衛生防護咧根本就冇升級，亦都話咧佢喺武漢咧尋找動物源頭嘅工作咧嘅進展係唔多，因為咧佢食咗唔少嘅閉門羹。願意合作嘅科研機構咧並唔多，佢哋嘅管理好慣性，或者係認為咧自己更加有能力嘅。咁亦都讲到就係华南海鲜市场呢已经係封咗洗地啦，所以佢想搵返嗰个嘅即係一啲嘅源头啊都係冇辦法搵到。亦都话呢就係武汉封城嘅举措呢，佢觉得已经过咗一个黄金嘅防控期，效果呢佢并唔乐观。亦都话嗰啲出城嘅人呢即係会唔会或者识唔识得点样自我隔离呢，佢话睇到当地政府似乎係不作为，连隔离嘅指引呢亦都冇俾到出城嘅人。最后咧，佢嘅总结咧就系话，以佢嘅当地嘅观察同埋调研所见，到22号，武汉都仲系一个不设防嘅城市，并且话咧而家佢感到好无力，认为而家嘅情况根本就冇办法咧同沙士疫情去相比，亦都话咧就系今次传播源咧已经系全面铺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唔到，亦都话咧估计今次嘅感染规模最终可能系沙士嘅10倍起跳。佢话。他经历了这么多，从来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以控制，但今次他怕了。谭慧仪怎么看这篇专访？ 我就觉得整件事呢，我即很同意刚才杨建兴说，即那个透明度同埋個資訊咧係好緊要，但有時候咧，即係資訊，即係當我哋講緊資訊嘅時咧，資訊滿天飛。譬如頭先你講嘅呢個阿管日教授嘅，亦都係一啲資訊嚟嘅。但係咧，即係我亦都係好有趣地財新網訪問咗佢，但係跟住咧。这个亦都有呢个中，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内地最权威嘅就系钟南山教授。咁钟南山教授咧，其实系啱啱即系寻日咧，就都系有反驳阿管日教授嘅。咁因为喺即系成个嗰个专家小组咧，我哋知道其实咧，即系内地咧都好。 係有啲混亂嘅，即係佢有啲情況。譬如有佢有官方嘅專家小組，就係呢個由呢個鍾南山教授領軍嘅 國家醫療專家組。係 啦，咁呢個專家組咧就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咧喺裏邊嘅，佢係參加咗每一次嘅會議，即係根據鍾南山教授嘅講法咧，就係、是、喺香港咧袁國勇教授咧，係從頭到尾佢係知道曬，即係嗰個，即係個專家小組裏邊咧，佢係知道個情況嘅。咁但係咧，即係管日教授，因為佢唔喺呢個專家小組嗰度，佢頭先佢講到佢好多佢嘅沮喪啊，佢嘅困難咧，我亦都好理解。咁呢度咧，其實係帶出一個問題，成件事究竟係咪即係話隱瞞啊，或者即係個處理手法係咪應該同17年前去對比？我絕對同意係唔應該同17年前去對比。但係咧，呢個亦都唔係即係同沙士亦都係有所不同嘅。咁今次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我想可能時間唔係好多，即係一個就係個醫療角度去睇，另外一個係從一個政府嘅管治同埋呢個政治嘅角度去睇。 不如先講醫療角度。 喺醫療嗰度咧，係一開始咧，我係覺得咧，即係即係你頭先你都講到，即係一個新型嘅病毒出現咗，大家其實都唔係好知道佢係點。好明顯地，一開始咧，即係當地有關部門咧，我覺得佢哋有一種僥倖嘅心態，即係覺得哎呀，希望佢，即係佢係一個希望佢唔係咁致命，亦都唔即係你話佢完全隱瞞咩？佢又唔係。但係咧，你話佢係咪即係已經足？夠去準備，即最差的情況你就看不到。佢就一直都係有，甚至包括啲專家都話係可防控嘅。亦都睇嚟都唔係好似係會人傳人嘅。 後屘就話唔係持續人傳人啦。 即係佢哋講，即係俾公眾嗰種都係從一個樂觀嘅角度去講，就冇提。即係盡量就唔去提呢個最差嘅情況會係咩嘢？個轉折點咧係直到呢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緬甸訪問完咗之後回國，翻到嚟。 嗱呢個咧亦都係 開始係 啦，一個值得傾嘅位嘅。不如我哋七點鐘新聞翻嚟再傾好嘛？ 院被判入獄12个月，代表律師求情嘅時候話，女被告當時只係想將汽油彈帶嚟現場，裁判官接納解釋。但話攜帶汽油彈同埋供他人使用都係非常危險嘅行為。案件嘅量刑起點係監禁21个月，考慮被告坦白認罪又係初犯，加上年僅23岁，相信案件對佢日後嘅工作會有一定影響。減刑後判佢入獄12个月。案情話，去年10月，被告喺大埔參與示威活動嘅時候，警方喺佢嘅背包搜出3枚汽油彈。大埔警區重案組高級督察凌嘉誠在散庭之後重申警方會對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今晚有薄霧，明日稍後雨勢較為頻密，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埋年初四早上寒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喺平石村。慢线嗰度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都塞到去钻石山星河名居附近啊。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龙翔道天桥嘅观塘咁啊，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钻石山星河名居都系比较塞车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咁另外荃湾路啊，新界嘅荃湾路去屯门喺葵涌公园对开嘅慢线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意外咧清咗场噶啦，不过就多车啦，龙尾喺德利。广场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咧，即系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啊，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咁龙尾康庄道桥面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龙尾喺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啊，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就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九龙货仓附近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个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东行线近住康怡花园之路就比较多车嘅。九龙区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就多车，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附近。调翻转咧就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都系多车嘅。旺角花墟嗰度有临时交通安排啦，花墟一带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咁啊，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咧就比较多车，去嗰度嘅话都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黄大仙嗰边咧有人潮管理措施噶，咁由而家去到听日下昼嘅七点钟，黄大仙祠一带咧会有啲临时嘅安排嘅，经过时间咧大家都系要注意。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就今晚大部分嘅港铁同埋大部分嘅轻铁线路咧系会通宵服务嘅，咁啊最好都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电车中区半山嘅自动扶梯行人道咧就会延长服务去到凌晨嘅三点钟。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问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厨房的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找相熟的电工检查。 不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一台有一鼠，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齐由除夕年三十晚踏入大年初一。 仲有城中名厨生哥教你整翻几味传统贺年送菜，欢度佳节。 大家过年咧一定好多糕点食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好得意嘅，就系啲芋头翻嚟之后咧批咗皮啦，然之后咧就刨丝嘅，或者系用手切。 一月廿四号除夕年三十晚十一点钟， 有我张伟基、 刘莲、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一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直播室咧亦都有谭慧仪同埋杨建兴喺度啦。咁我哋刚才咧就倾紧啦，喺内地特别系武汉咧，佢哋点样处理今次由冠状病毒所引致嘅新型肺炎咧嘅一啲嘅资讯嘅发放嘅。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刚才咧我就引述咗啊管日嗰篇嘅文章啦。咁啊，谭慧仪都话咧，即系另外一位专家咧就钟南山啦，因为佢系国家医疗专家组嘅即系成员啦，咁佢亦都有一啲嘅反驳嘅，但系由政治角度去睇，亦都有一个时序咧系几特别嘅。头先阿谭慧仪有讲到啊嘛，即系阿习近平主席咧嗰一个嘅讲话啊嘛，咁应该系星期二嚟嘅。咁然之后嗰晚亦都睇到央视有一个钟南山嘅访问啦，就话肯定系有人传人咁嘅情况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睇到啦，头先我所引述嘅就系政法委秦安健嗰一篇嘅微信啊，就话谁隐瞒疫情就系千古罪人啦。咁跟住第二日咧，亦都睇到咧钟南山等一 眾嘅專家咧，就接受包括埋香港媒體喺內地嘅訪問，就講疫情嘅情況。然之後咧，就到到武漢咧，作出一個封城嘅決定嘅。嗱，咁一路咁樣咧，即係落去喺個政治上面，其實我哋點樣解讀咧，譚慧儀？ 其實咧，呢個就係即係依家內地咧有一個幾大的一個問題。我哋好多時候話，即係呢個係一個衞生嘅問題，即係你喺任何一個國家裏，即係喺好多國家，唔係任何一個國家，好多國家一個呢個應該係一開一有事情嘅時候，第一當地政府啦，或者就係你嘅衞生部長，一個國家衞生部長係應該出嚟講嘅情況，每日將個情況去講嘅。但係咧，就喺內地咧，好多時候咧，呢啲事情咧，你就要去升到去最高領導人個層次咧。你先至見到話，忽然之間就好似全城即係全個國家總動員就出咗嚟啦！即係呢種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都有啲頗有中國特色嘅。即係我覺得成頭先阿陳燕平你講嗰個時間嘅時序咧，就好講明問題。之前即係話佢哋有啲即係好明顯地係有僥倖嘅心態，唔係話佢唔做嘢，而係佢哋係希望啊個結局會好啲。咁同埋一直都。亦都可能因為有好多嘅數據未出嚟啦，你要去測試究竟係咪人傳人啦。其實世衛亦都係都冇一個確定嘅，當然世衛都要等中國俾一啲嘅資料。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同當年 SARS 佢故意去隱瞞咧係唔同嘅。今次佢真係唔係話佢故意去隱瞞，但係咧佢係盡量係諗住即係我哋叫做即係 wishful thinking。就希望是冇咁嚴重，直到呢個習近平翻嚟，咁你話點解習近平要落一個咁樣嘅指示咧？習近平佢又唔係神仙，佢又唔係醫學專家，佢即係，但係你從一個即係話領導人或者係一個政府啦，要去即係從人民嘅生命安全呢個角度去睇，你無論如何你要做一個最壞嘅打算係咪？即係好啦，中國嘅事情就係咁。國家主席一開聲，尤其是習近平開聲，話大家就緊張起嚟，咁開始去砰砰聲咁開始去搞。咁你搞即係封城，即係依家呢個封城啊，呢個措施其實係絕對係有必要嘅，因為咧即係跟住落嚟都係有好多專家就話，正正係因為呢一個病毒咧，你係唔知佢究竟係咩嘢嚟嘅，同埋咧係到目前為止亦都未有一個係好有效嘅一個藥，即係當年我哋有一種藥叫做 Tamiflu， 依家咧即係特敏福，依家係乜嘢咧？其實係冇藥，於是民間又有啲唔同嘅中藥呢樣嗰樣。 佢主要係用針對各種嘅症狀去用藥咯，但係就唔似佢上次去用類固醇或者特敏福嘅療法。 係啦，即係佢冇一個特別嘅用藥，咁變咗咧係有好多唔清楚嘅情況。咁喺依家咧，即係專家嘅建議就係話，唯一即係切實可行嘅方法就係隔離。只有隔離先至係可以將呢個病毒即係盡量唔好蔓延。咁喺內地咧，亦都係因為習近平嘅指示落咗嚟之後咧，即係而家地方嘅政府就話好啦，要隔離，即係喺內地都即係亦都係喺內地啦嚇，即係佢要隔離就算係你唔願意，佢都要可以強行係將你去隔離嘅。即係依家呢啲叫做行政措施就實行緊嘅。咁即係你如果你要搞隔離嘅話，咁就好多一連串嘅影響，譬如話。過年期間啦，咁好多人本來係準備咗去旅行啊，即係探親啊，或者係翻屋企探親人啊，咁一連串嘅準備，你隔離咗之後，咁你其實嗰個配套咧，譬如火車啊、飛機啊、船啊，咁究竟我冇得翻去或者要隔離嘅話，咁點算咧？即係全國人民、全國嘅旅客話係好受影響嘅喎，咁亦都係遲遲到直到係尋日嘅凌晨，這個鐵路先至係。肯落一個命令就話，全部唔係淨係去武漢，係全國各地嘅高鐵鐵路所有嘅票，如果係個旅客需要去退票，一律唔准收手續費，一律要全部要退。咁跟住就好多人嘈，好啦，飛機又點咧？酒店又點咧？咁又要隔咗一日，到今日嘅下晝，國家民航局咧就終於就宣布啦，飛機所有嘅航班，所有嘅機票。亦都唔係只局限於呢個武漢，係全國各地，所有嘅機、所有航空公司一律唔准收手續費，要即時要退翻去俾啲乘客。咁依家第三個跟住落嚟就係酒店，其實我都覺得咧，有關嘅部門係應該要好當機立斷嘅，因為你酒店 住的人，你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去过武汉或者是怎样，其实是、你现在内地连博物馆、电影院、所有公众的场所、所有公众活动、包括我们隔离的长隆这个游乐园刚刚也都宣布了是不再、开放上海迪士尼亦都係宣布就唔開放，即係新春期間，你所有呢啲嘢都停曬嘅話咧，唔係話你停曬就得嘅。我覺得即係你除咗醫療上邊啊，即係個政府加強，你好多好多，譬如航空啊，即係船啊，即係海陸空交通啦、包括酒店好多嘅配套咧，其實係應該要呢、這個時候咧，唔係諗緊啊，你會唔會蝕錢啊？咩係即係要首先係要諗呢、這個即係大家嘅安全。 所以我想問咧，如果頭先由你一路講落嚟嘅脈絡咧，似乎即係雖然我哋話唔應該將而家同2003年嘅沙士去到相比，但係似乎喺內地嘅思維上面啊，係咪所謂防疫同抗疫嘅工作都係政治先？这个这样的习惯都是未改，如果不是有国家主席去发话的时候，似乎的情况到今日为止可能有点不同，会不会？ 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仍然是都相当之明显的，是需要 去改的。另外一样东西呢，刚才杨景卿和你都有提到那个饮食的文化，就是这个吃这个野味啊、蝙蝠啊，不知道什么这样的。咁呢個咧，即係依家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出咗一種呼聲，其實亦都係有啲政治，就係、是、都有啲專家就話點解經過咗沙士咁多年之後都唔吸取教訓，點解我哋都唔立法，都冇個法律去規管呢個野味係唔應該食嘅，或者 又或者個野味嘅市場冇任何管制，係 啦、那個規管。咁所以咧，即係今年三月嘅兩會咧。應該都會成為一個議題嚟嘅、但係講到兩會咧，我哋都知道兩會都係三月初就會開始開嘅。咁依家亦都有啲專家嘅意見咧，就嘅評估咧，就係即係呢一次嗰個病毒咧，到最高峰嘅爆發期咧，可能係延續去到三月份係另一個高峰嘅。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可以受控啦，即係唔好影響到即係全國最大嘅一個政治嘅會議，即係呢個兩會。 其實咧，如果講到即係內地嗰個疫情，頭先講咗個透明度啦，另外一樣可能值得關注嘅咧，就係佢哋有冇足夠能力去做一啲嘅應對工作啊？譬如好似武漢咁樣咧，佢就話要仿效當年嘅小湯山醫院，即係好快去起一間即係專門的地點出來啦，但是我們看到這幾天有一些報道，就是內地有不少病人他是走足五間醫院才能夠找到有一間醫院收他，又或者有些就是他收的，內地的應對能力是否足夠呢？這個可能都是另一個關注。但是當然回到來香港，大家最快的比較就是剛才譚慧儀說了，就是內地譬如長隆這樣很近我們啦，他都關閉了。澳門那方面咧，亦都系嚴陣以待，啲圖書館嗰啲咧，或者其他啲場所咧都關。咁香港方面個比較又係點樣咧？特別當我哋同澳門相比嘅時候，一八七二三一，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咧，香港同澳門嘅比較啊！ 农历新年又嚟啦，喺度祝大家财源广进，金银满屋。 新一年个个都希望发达，但你又知唔知道香港以前有啲咩有钱人呢？佢哋又做咩生意起家嘅呢？ 唔知道、 啊。大学堂走进文坛街看香港历史系列嚟到第三集，我哋会有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刘志鹏教授同大家讲泰国华侨陈伯臣同盘谷银行嘅故事。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有无创产检之父称号的卢毓明，亦都被认为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香港人。他今个星期就写了一封香港家书，讲下他眼中要进一步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有什么必要条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星期日年初二，我哋会跟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朋友去食晚餐开年饭， 有冇哈哈大笑嘅虾、甜甜蜜蜜嘅汤圆同埋健康嘅蔬菜先， 全部都有齐啊，仲要色香味俱全添啊，我哋影埋相拍埋片噶。 今个星期日我哋一齐开餐，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一八七二三一嘅。剛才六點鐘嘅時候啦，衛生防護中心亦都係聯同專家咧係開過記者會嘅。最新嘅通報就係香港咧發現多兩宗新型肺炎嘅懷疑個案，初步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亦都話咧就係日本咧咪多咗另一位嘅確診病人嘅。其實嗰一位嘅確診病人咧就曾經係經香港轉機。然之後咧，先至再去日本嘅，咁所以衛生防護中心亦都係驗證咧，追蹤咧佢嘅緊密接觸者。咁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許樹昌教授咧，就呼籲公眾活動要考慮風險，包括馬拉松啦。嗱，我哋睇到啦，喺澳門咧，佢哋有一個嘅宣布啦。首先咧，就係全澳門嘅中小學同埋幼稚園啦，會延到咧2月10號咧或之後先至開學嘅。澳門嘅博物馆啦、展馆啦，同埋公共图书馆咧，亦都系暂停开放，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咁喺香港嘅教育部门啦，唔同嘅教育团体咧，亦都有要求咧，系唔系应该将个年假延长啊？咁不过咧，香港嘅教育局嗰方面咧，就话即系都要正系同持份者去商讨咧防疫措施，包括系考虑咧延长学校嘅农历年假，到而家咧系未有决定嘅。但系对于香港嘅市民最贴身嘅一样嘢关注咧，就系、是口罩啦，澳门咧就推出咗一个即系口罩嘅，你可以话系配给制度啦。咁但系佢亦都确保咧系市民可以买到口罩，亦都咧系由即系内地咧系运咗好多口罩咧去澳门嘅。咁亦都系唔俾啲人抬价啦。咁但系香港嗰方面咧就亦都有一啲嘅药房咧抬价都抬得几紧要啦。今日咧其实有好多间药房咧都系话冇货，可能要去到甚至系农历年假期之后，譬如可能去到初六啊咁上下咧，先至会有货嘅。相比起嚟，大家点睇香港同澳门之间嘅比较咧？我哋系咪唔够果断咧？啊，仲有一句啊，澳门嘅特首何一成就话咧，即系如果个情况再严重嘅话，佢甚至系唔排除会关闭赌场。咁大家都知道，澳门赌系佢哋嘅财政嘅命脉嚟噶嘛？杨建兴。 其实要比较嘅，系因为即系两个地方咧，虽然即系人口系差好远，但系好多地方都相似，即系大家都系同内地即系连住一个边境，亦都好多人流咁样即系出出入入。咁所以即系啲人将香港同澳门即系政府嘅比较咧，即系我觉得系相当之自然。咁如果简单嚟讲咧，就真系完胜啦吓，即系睇唔到有啲咩地方咧系。香港是做得比即係澳門好， 即係你講澳門完勝啊？ 澳門贏曬啊！其實即係我諗，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人哋係有姿勢有實際嚇，香港咧又冇實際，亦都姿勢都冇，即係最弊嗰樣嘢咧，姿勢都冇。即係個局長即係嚟即係開個記者會，自己係猛咁咳，咁都即係都唔戴翻個口罩嘅話咧，你點樣解釋都死嘅嚇。咁然後你禮拜二。處理特首張建宗噏，咁習主席都已經全國已經講咗嘢，但係即係你見到即係成個政府咧係好慢。 咁啊，張建宗講就朝早嘅， 朝早 講就 傍晚。咁但係你仲有你即係夜晚又好，或者禮拜三又好，或者我哋見到即係禮拜一即係武漢即係出現人傳人咧。咁都已經見到即係唔係簡單嘅嘢。咁你首先噏咗即係澳門即係講咗一大扎即係好都相當具體嘅嘢。香港咧就去到琴日先至即係仲係即係夜晚六七點先至出嚟即係講咗少少取消呢樣啊，或者係。口罩仲系讲得唔清唔楚啊，咁样。 同埋嗰个高铁嘅旅客嘅健康申报咯。 吓，冇错吓，即系咁。然后开完记者会，先至喺 Facebook 嗰度啊，特首就出多段嘢，又话啊，即系我自己过去嗰跟住，即系都紧密同佢倾住啊，成啊咁样吓。成件事咧就睇到系太慢太迟，咁真系事后凑巧啦，应该系礼拜一。 穆迪出咗個評級報告，裏面講政府啲治理能力反應慢，係成個制度出咗問題。包括就係、是、即係做嘅決定時候係咩做少少做少少咁嚇。另外係所謂模棱兩可嘅一啲決定，即係做啲唔做啲嘅係完全落完全係慢個人嘅嚇。嗱，我哋見到即係如果拉翻遠，即係過去嗰六七月咁嗰、那個逃犯條例修訂喺即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嚇，即係落完全係落後於成個形勢嘅嚇。咁到今次公共健康問題啦，咁但係都係即係係一啲好典型嘅一啲首先提到嗰幾樣嘢嚇。咁就我相信你見到即係市民個反應咧，即係特別係琴日相當尷尬，即係中午時間，即係澳門即係特首已經出嚟講嘢，咁仲係好多電，而家好多電視都會再做直播咁樣嚇。我相信睇一啲即係睇直播嘅人咧，好自然即係會諗下香港做香港發生咩事咧。咁個特首仲喺瑞士即係出席嗰個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講到好重要，講到好重要係因為過去嗰六七個月，因為香港個國際形象受損啊，咁所以咧好緊張，好緊張，特首自己即係要去宣傳。咁但係其實你正正就係今次疫情就係一個好嘅宣傳，即係如果你政府係處理得好，反應得快，啲人係覺得係即係還可啦。咁樣嘅話咧，就即係正正就證明到就係話你冇影響到，你個政府仍然係運作得到，反應好快。但係正正喺啲問題咧就輸得好慘啊！其實今次都 補充一下，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咧，佢話而家嘅防疫措施咧，相信係能夠預防社區爆發，並且係話咧就係認為喺人多嘅地方，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應該戴上口罩嘅。聽聽聽眾電話先啦，1872311，有林太啊，林太你好。 是你好啊， 你好，是 我是想反映一下呢，我哋是普通小市民，好多区都买不到口罩，咁呢啲药房呢就真係奸商啦，喺呢个时间呢就大幅加价，一盒以前卖$50嘅可以卖到200-300，咁点解会咁样，我就好觉得政府真係处理疫情非常之唔得，你睇下澳门佢俾啲市民$8有十個，咁簡單，佢一公布出嚟，佢同啲藥房聯絡咗，邊度會有藥房會加價，加到咁樣搶到咁高呢？咁你係民生嚟㗎嘛，你口罩供應，我唔使你政府派錢啦，你政府派口罩啦，或者你政府要我哋俾錢啊，正常價$50一盒咁樣買返啦，你唔好俾啲藥房咁樣炒到高曬啦，普通民生嘅嘢你都做唔到，你唔好講話派錢啦，其他政治啲嘢唔好講啦，好失望，我覺得你就係睇下人哋政策，口罩你都搞唔掂，你仲讲其他防疫，我唔知点搞，我真系好失望啊！ 明白明白，多谢晒阿林太嘅反应，我相信呢个都系可能唔少市民嘅反应，谭伟仪。 的确系啊，我觉得头先呢位林太提咗个最好嘅一点就系话，政府话关心市民啊，做搞咁多嘢，即系依家急市民所需系口罩。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話，即係喺內地佢已經係都係有關方面啦，同埋有啲商家咧都係講明咗係唔會加價，同埋要保證供應，同埋啲口罩生產嘅工廠咧就會加班加點去保證嗰個生產嘅。咁當然香港咧，即係我哋自己究竟，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行出嚟講，究竟我哋有冇足夠嘅供應， 又或者嗰個安排係點樣咧？可唔可以及時送到去啲社區咧？關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新型肺炎嘅全国个案数目第二多嚟自广东省，由于广东省同本港关系紧密，中心将特别留意当地情况。暂时未有资料显示广东省出现社区传播。他又說，若果要關閉口岸，實際上很難做到，相信現時實行的防疫措施能夠預防社區爆發。王家慶說， 两宗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的患者，暂时未知道是不是本港居民，估计不是医护人员。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呼吁公众不要到已经有社区传播的城市探亲或者是旅游，又指马拉松等大型公众活动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主办者应该考虑风险。台湾的观光局宣布，因应大陆肺炎疫情扩大，即日起暂停旅行团前往大陆。副局长张石聪说，大陆下周发出旅游禁令，暂停接待外地旅游团，主要是肺炎疫情的严重并持续扩大。观光局得悉旅游禁令之后，已经通知各旅行社立即取消出团大陆，相信大陆亦都不会有接待的旅行社。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菲律宾宣布会将昨日由武汉抵达卡利波国际机场的135名旅客全部送返武汉。卡利波国际机场是进出观光胜地长滩岛的主要途径。民航官员说，这批旅客是在菲律宾昨日宣布暂停来往武汉的航班之前抵达机场，两间航空公司将会用四班机将他们送回去。菲律賓今日開始要求所有由中國抵達當地的旅客填寫健康申報表，並要求空中服務員密切觀察旅客是否出現病徵。交通部長強調，因應農曆新年來臨，必須採取一切的措施防範病毒。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分別簽署英國脫歐協議。米歇爾在社交網站說，脫歐將無可避免地發生，但強調歐盟和英國的友誼將保持不變，他希望雙方能夠作為夥伴和盟友展開新篇章。脫歐協議將在下個星期三送交歐洲議會表決，預料獲批准之後，歐盟成員國的外交官亦都會以書面形式批准協議。英國將在1月31日晚上11點，即是布魯塞爾時間2月1日凌晨零時正式離開歐盟。英國將進入為期11個月的脫歐過渡期，英歐雙方將展開自貿協議談判。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今晚有薄霧，聽日稍後雨勢較為頻密，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埋年初四早上寒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暂时就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都回复畅通嘅。咁但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观塘咧就仲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就短咗噶啦。不过都龙尾喺观塘泳池附近嘅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将军澳方向龙尾近观塘游泳池。港岛路面的情况呢，铜锣湾维园一带有些临时交通安排的。兴发街、琉璃街、电器道、唐街、嘉宁街、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咁同埋渣甸道、渣甸街吓，渣甸街呢都分别有临时的封路措施嘅。九龙呢就旺角花墟嗰度都係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由而家去到听日早上嘅八点钟呢，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之路都係有封路措施。黄大仙嗰边呢就有人潮管理措施。由而家去到听日下午嘅七点钟，黄大仙祠外面嘅庙宇广场、黄大仙广场同埋龙翔道北面嘅行人路呢就会设置排队区嘅。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大部分的港铁和部分的轻铁线呢就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和行人道就会延长服务去到凌晨的三点钟。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内地新型病毒肺炎嗰个情况，听众陈小姐， 我啱啱喺武汉嗰边翻咗嚟，呼吸道感染，我到而家仲未好。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你应该戴翻外科口罩先，跟住咧就去你屋企附近嘅急症室，等医护人员安排做检查咧，咁样会比较稳阵啲。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新嘅一年，我钱佩卿祝大家龙马精神。我嘅拍档， 我系李灿明。喺新嘅一年咧，祝大家诸事顺利。 曾凡光医生， 祝大家咧身心健康。 专访嘉宾谭嘉仪，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曾医生分享童年时喺农村过新年嘅趣事，仲有四课书讲新希望。 我得你都得。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直播室咧亦都有谭慧仪同埋杨建兴咧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啦。刚才又讲到咧应对新型肺炎咧，香港同澳门之间嘅比较，喺澳门咧口罩问题上面咧，佢哋系同内地咧订咗725万个口罩咧，已经系1月23号咧经由珠海咧去咗澳门噶啦。咁并且咧就系确保啲市民啦，即系澳门嘅居民。有一个叫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只要他持有澳门的身份证或者外地雇员的身份证都可以，就可以去澳门的56间协议药房登记购买的，也都提供热线，如果发现有抬价就可以向他们的消费者委员会作出投诉。大家怎么比较呢香港和澳门的态度？18231，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有什么看法？ 其实呢澳门嗰度啊特首呢讲明佢系同珠海系联控㗎嘛。咁我哋香港睇深圳隔离。深圳呢就系、是、高铁嘅南大门，所有嘅人坐完高铁就喺深圳就过嚟我哋。咁我哋而家连口罩都冇啦。咁如果你唔系喺边境自治有发烧嘅，或者我哋澳门系两边发烧都唔准走嘛。咁你變咗啲人走曬過嚟，我哋香港啲醫院已經爆到7788啦。咁你到時點樣搞呢？咁另外呢亦都要講返啦，即係尋日仲話去跑馬喎，咁到時全部都閂曬，剩返個馬場啲人中曬入去，咪到時又係交叉傳染囉。 你讲系即系取消咗贺岁波，不过就个赛马贺岁马，你讲紧系咪啊？ 系啦，咁全部走晒入去咯。咁仲有广东已经系一级戒备啦嘛，点解香港仲唔升级咧？即系广东所有嘅戏院都唔开啦嘛，咁点解香港仲要跑马咧？即系好荒谬咯。咁一定要系即系话两边都要监察，就系如果发烧唔准过境咯，咁样如果咪交叉传染咯。 明白，多谢晒黄先生，听埋詹小姐，詹小姐你好。 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啦？ 咁我医护人员嚟嘅，咁其实咧主要系想讲，即系政府咧其实后知后觉咧，即系令到我哋医护人员即系受苦嘅，即系我哋医护人员咯。因为咧其实如果即系我觉得啦，政府如果早啲系做一啲措施，即系譬如一早系喺源头堵截啊，即系真系喺边境落实嗰啲，譬如填写防护卫生纸啊啲措施嘅话，其实就唔需要搞到呢家咁严重嘅情况咯。同埋我想讲就系依家我哋医护人员即系有啲同事咧，即系可能已经即系抽咗所谓生死筹啦，即系可能如果真系有爆发要去隔离病房做嘢。咁其實我哋醫護人員係有好大嘅壓力咯，即係覺得政府要依家都唔肯做更加多嘅措施，咁其實政府有好大嘅責任咯。 明白，多谢晒詹小姐，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前线医护咧嘅一啲嘅感受啦。因为其实前线医护咧，佢哋对于呢个问题嘅关注咧，根本上系早两个星期已经有噶啦，就唔系好似即系政府而家先系一个反应嘅。咁点比较咧？谭慧仪， 我覺得即今次咧，即高下立見啦，即香港同澳門，即好明顯，呢、這個都唔使講噶啦。即頭先楊敬興用咗完勝呢兩個字去形容。首先即你睇澳門，雖然佢地方細，佢都係個新班子，新嘅特首。佢其實即事件即發生咗件事之後咧，佢係好快，其實佢兩日定三日前已經係親自，第一佢就請咗鍾南山教授去咗澳門，親自接見鍾南山，就即虛心問向佢請教。嗱，澳門地方細，佢嘅醫療設施啊，可能醫療專家可能都唔夠嘅。咁佢請咗鍾南山去之後咧，即係呢一個動作，即係頭先啊用阿楊建興嘅字眼，就係有姿勢有實際啦。所以呢個先擺咗個姿勢，我請咗即係全國最有名嘅專家嚟。咁鍾南山亦都係連夜就趕咗去，就同佢講話，我一定幫澳門即係設計好個方案啊，點樣去搞。於是乎你跟住佢，即係我唔知道鍾南山嘅因素有幾大啦。其實跟住佢第日佢就開始宣布呢個口罩啊，即係即政府咧係保證有口罩嘅供應，即首先你令到好多市民咧喺心理上已經覺得哇，這個政府已經喺度幫我哋做緊一啲最即最基礎嘅，同埋政府係搞緊做緊嘢㗎啦，你唔使驚住。咁你睇翻香港咧，即我覺得即對佢哋公平嚟講，唔係話佢哋咩都冇做，但係咧即做起嚟咧即。不同的部門咧個協調咧係好差，咁另外咧即係同埋對成個事態嗰、那個評估咧，究竟係評估到去到咩程度咧？就有啲進即係其實係都相當之進退失據，即係如果講得白啲，即係究竟個情況有幾嚴重？似乎今日就其實都唔係好緊要，我哋喺機場嗰度咧就要實施呢、這個睇即係呢個填報健康申報表，但高鐵咧佢又唔做喎、哦。咁但係其實依家我哋睇到咧，其實係嗰個高鐵嗰個人流先至係更加嚴重啊嘛。咁高鐵我都可以理解，可能是人潮是太是好多，比起機場是多好多嘅。即係你機場每日即係從內地飛落嚟香港嘅班次，始終是唔夠高鐵咁多。但係呢個唔係一個理由咯，我覺得你應該即係就算你是人多，唔係話你做唔到，咁點解你三四日之前你話做唔到，依家你又做到咧？係咪即係殺到埋嚟啊！即情況唔受控啊！你先即夾硬，你都要去做，即好多嘢係後知後覺。我覺得，另外就係話譬如話衞生部門啦，即係陳肇始，其實佢都日日都出嚟講嘢嘅，即係唔可以話佢冇做嘢。但係即醫院即個配套啊，醫療人員啊，同埋即好多，即我哋睇唔到一個係齊心協力，即各個部門一齊，尤其即。我其實從今朝早到依家喺香港電台嘅節目，我都聽到好多嘅市民打入嚟咧。頭先佢哋一個好共同嘅要求就係口罩供應，你係咪可以保證到咧？連一啲咁基本嘅要求，政府似乎都係冇計喎。唔知即第一，我哋唔知道香港依家市面上有冇足夠嘅口罩供應，亦還是咧即嗰啲無良的商人，即故意囤積啊，囤積居奇不出奇。但如果你政府可以出到嚟話，其實我哋有足夠的供應嘅，我自由市場我不可以控制你，但係我有足夠的供應。你囤積咩？我喺公立醫院或者邊度？我喺公立醫院用呢個成本價，我去供應俾你。其實我哋有咁多錢，頭先有一位太太，佢講得好好。你一嘢你話我派100億，一陣又話我派幾多百億，你不如派口罩啦。即你咁樣先至叫做急市民所急啊嘛，係咪？即我亦都覺得即特首係有需要去海外去宣傳香港係有必要嘅。而呢個大沃斯呢個世界經濟論壇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場合，去向呢、這個國際宣傳香港。但係當咁重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即如果你人唔可以即時翻到嚟，你喺嗰度。佢都係有開會啊，有成啊，但係即係可以係更加係決斷啲咯，即係同埋喺呢度，即係呢一度，即係你唔可以俾 即係我好多時候咧係嗰個印象咧就係現實啦。我哋講即係依家好不幸地咧，即係我唔係話政府唔做嘢，但係政府好不幸地俾咗大家一個印象，就好似一係就群龍無首，一係咧就。不知道究竟哪一样是先至系紧要去做的 是嗱，口罩问题呢，咁啊，政府就话嘅，明白市民咧系关注口罩供应，亦都同供应商了解，预计下星期咧会有几批新嘅口罩咧嚟香港。消委会亦都促请香港嘅商户啦，就即系考虑社会嘅责任，唔好谋取暴利。而药房商会咧，佢哋就话估计咧初六之后就应该会有口罩供应啦。头先讲到咧达沃斯论坛，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就讲讲咧。这个论坛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去到当地纷纷接受访问，那究竟对于香港的整体形象有没有什么的帮助呢？转头回来倾倾1872311。 朱秀彩话： 为人乐观无闭翳，开心鬼 开心常满话，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逢。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话。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手下留情。 因为今个礼拜有我黄百鸣，鼠年祝大家行大运，每日都咁开心。 最佳拍档， 经典广播剧《金玉满堂过新年》，1996年作品，郑子成、曾月娥、翟耀辉领衔主演， 恭祝全港听众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 周末午夜场，金玉满堂过新年，1月25号星期六，大年初一晚深夜2点，一连四集，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其实咧官员喺一啲国际嘅即系场合嗰度咧，去讲翻香港嘅状况，对于香港嘅形象或者外界对于即系香港嘅观感嘅改善啊，或者系一个形象嘅建造会有几大帮助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最近咧一个即系评级机构啦，就系穆迪啦，佢近日咧发表报告，就系话香港政府嘅制度同埋管治能力咧较。佢哋嘅預期為弱，亦都話咧過去幾個月官方始終冇實質回應咧，係政治同埋經濟問題，或者係反映咧香港嘅自治能力受限，咁亦直接係影響咗咧港府嘅決策方向，左右信貸質素，所以就決定將香港嘅長期信貸評級由 AA2 下調一級，去到 AA3， 評級展望咧。就是稳定的。而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呢，他就说他纯粹由一个管治角度去看呢是不对，因为香港今时今日是的发展呢是有赖我们的优势的。那好了，在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无论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商务和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港交所主席史美伦、行政总裁李小嘉等等呢，都纷纷是接受外媒访问，表明香港的资本市场、金融、经济等等仍然稳健。而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接受了 CNBC 和彭博等等的专访，当然也都讲到过去那几个月即是香港面对的情况，亦都说是指控中央收窄对香港的掌控咧，并非事实嘅。咁亦都系有提到，即系警方过嗰几个月嘅行动咧，极度克制。而今日啦，史美伦咧喺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致辞嘅时候，亦都讲咧，虽然香港过去几个月面对唔少社会动荡，但系确立本港嘅根基并未动摇，认为香港喺经历挑战过后，有足够嘅韧力走出困局，相信香港能够坚守核心价值，并且能够浴火重生。种种嘅访问对于香港嘅形象会有啲乜嘢嘅带嚟嘅影响咧？杨建兴， 我觉得而家香港喺国际社会睇香港咧，已经我觉得唔止系即系形象问题噶吓，即系你见穆迪其实都系睇到香港嘅一啲制度啦、架构啦，以至于政府嗰、那个能力，即系嗰个治理能力嗰、那个嗰、那个那个问题吓。我諗佢哋好簡單，即係過去六個月、七個月，見到你個政府係處理唔到，起碼而家嚇，即係未能夠平息，即係嗰個政治社會嘅 不安動亂啦嚇，高姐叫佢嚇嘅話咧，其實都已經反映咗即係一連串嘅問題，即係政治上係處理唔到個訴求。喺警隊啦，即係3萬個，即係3萬個人員嘅警隊，係處理唔到即係而家香港結果，我哋見到嘅即係社會嘅一啲秩序，社會一啲秩序問題嚇。而影響到咧，已經開始見到其實影響香港個實質經濟嚇。嗱，雖然即係史美倫又好，或者特首又好，去到啲國際間咧，冇錯，即係香港金融係好重要嚇。但係金融咧係要即係始終都要建基香港嗰個實質經濟噶嚇。而家但係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嗰個實質經濟以至於財政以至於譬如話赤字啊成啊嗰啲甚至失業嚇，甚至失業然後就係一啲某啲災區嘅一啲界別行業嚇，整個旅遊、酒店、飲食、零售。係喺度開始見到，其實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對個經濟嘅一啲實質嘅影響。嗱，呢啲咧，我覺得外國社會係見到曬香港嘅一啲嘅問題嚇。咁而你亦都見唔到咧，係有個方法去解決。咁一啲政治問題咧，以至於其實即係政府嗰個能力問題咧，目的其實都點咗出嚟，係有即係中央因素係掣肘咗一啲即係香港過去以為即係高度自治係影響唔到呢啲政府嘅一啲效率啊，各種各樣效能啊呢啲嘢，但係過去咗幾個月咧就見到曬嚇。咁所以其實過去6-7個月，以至於拉翻遠啲，我諗近幾年咧，其實都見過我個社會咧對香港啲睇法咧，我覺得係有一啲根本性嘅一啲嘅轉變嘅嚇，係趨向係比較你話負面又好，悲觀又好，而嗰個勢頭咧，其實係一路咁樣去緊嘅 嚇。但係如果根據阿張建宗嘅説法咧，佢話即係作為一個評級機構，係咪淨係睇管治咧？係咪應該要睇埋我哋過往嘅一啲嘅根基咧？包括埋我哋譬如即係一路以嚟嘅優良制度啊等等咁樣。 就係見到個制度係我諗今次其實六即係過去6-7個月咧。係睇到其實香港嗰個制度咧，好多嘢我哋以為過去係優勢嘅嚇，但係係成個制度其實好多係半崩潰嘅其實嚇。就算今次我哋見即係政府處理即係疫情嗰度咧，其實講翻嗰啲即係反應慢啊，或者係一啲準備唔好夠啊，甚至好簡單，即係觀眾提到即係口罩嘅問題啊，咁嗰啲都係一啲現象，但係現象背後反映嘅咧，其實就係整個政府嘅一啲制度運作出咗，其實都出咗一啲幾大嘅問題。 是特区政府的发言人就说呢，非常不认同穆迪对香港情况的评估，并对穆迪下调香港信用评级的决定深感失望。谭慧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不是一个可以令到外界对香港改观的，特别在穆迪作出个评级下调之后的一个好场所呢？ 你说是不是可以改观呢？我觉得改观呢就很难的。但是咪有啲作用咧？我又唔可以抹殺佢係冇一啲作用都冇，因為你個問題係改觀啊，改觀唔係咁容易嘅事，唔係話我接受下訪問啊，即係講下咁就可以去改觀。要改觀嘅話咧，係人哋要睇到個實質嘅改變或者實質嘅結果嘅。但係咧，即係戴沃斯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際性嘅經濟論壇咧，即係世界級啦，好多時候好多即係國際嘅領袖啦，咁都會出席嘅。今年咧，即係美國總統都去嗰度。但係咧，即係今年咧，呢個戴沃斯即係其實戴沃斯本身即係經過咁多年咧，即係佢嘅影響力啊作用咧，都近年咧亦都係有一啲爭議嘅。今年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去了，而今年戴沃斯本身的会议的重点其实是这个气候危机，即是现在在国际上已经不再叫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气候变化，是已经将个定义已经升级去到气候危机，是 crisis。 今年其实戴沃斯的主题 就係圍繞住呢個氣候危機嘅。咁亦都嗰位好出名嘅瑞典少女啦，亦都喺度。咁所以好即係世界嘅媒體嘅焦點咧，其實喺呢個特朗普會睇下，即係喺呢個氣候危機同埋佢同呢個瑞典少女呢、這個 Greta。之間仲有冇火花啦嚇？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就用咗呢個機會咧，就喺度狂鬧佢自己係美國國內嘅對手咧，即係因為即係佢被彈劾啦。咁成個大律師本身個重點當然唔會係喺香港嘅，只不過咧就係特首同埋香港嘅官員，即係特首今次帶咗一個好大嘅代表團去嘅。咁佢希望喺一個咁樣國際場合度去接受呢個外國媒體嘅訪問，去講翻佢。嘅版本嘅，即係對香港嘅睇法。咁而呢啲國際媒體，我相信你唔去大律師嚟香港，你話我肯接受呢、這個CNN 嘅訪問，我肯接受呢個 CNBC 或者呢啲國際 BBC 嘅訪問，我相信佢哋都唔會拒絕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睇，你話佢冇作用，佢係有作用，但係佢作用有幾大咧？就學即係見仁見智啦嚇。咁講翻呢個穆迪嗰個評級。當然不會是因為即係你特首接受下呢個訪問啊，講下咁就會有幫助。但係穆迪的評級咧係即係同其實喺即係我哋爆發呢、這個七八個月的政治危機以嚟，其實即係外國很多嘅評級機構已經開始逐步係調低香港的評級嘅。今次嘅特別之處咧，係因為穆迪咧係第一次，佢唔係淨係睇呢個經濟嘅表現，係將呢個政府嘅管治嘅能力咧呢、這個因素係計咗落去嘅。咁當然特區政府係堅決唔同意啦嚇。咁呢個先至係個問題嘅所在，即係你會見到啲評級機構佢係將政府管治嘅能力計咗落去。咁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制度，我仍然係覺得我哋香港嘅制度咧，即係 as a whole， 即係整體嚟講咧，我哋嘅制度係有優勢嘅。即係當然就制度大嘅層次，我哋講緊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就係我哋最大嘅優勢。但一國兩制之下，我哋香港有自己嘅政治、經濟、法治唔同嘅制度。咁呢啲制度喺呢個一國兩制去到即係實施咗22年、23年。之後出現了什麼問題，具體的問題需要去調整的，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所以呢 我是覺得呢，即穆迪他今次呢是將管治，其實是說政府的管治的能力提了出來。這個問題呢其實係，亦都係我哋香港依家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明白啦，好啦，最後即係剩翻好少時間咧，其實我想更新一下咧內地啊對抗肺炎嗰個情況。根據中央電視台嘅報導，就係解放軍嘅醫護人員咧係有去武漢咧幫手處理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引致肺炎嘅情況，直至到而家咧內地嘅確診宗數係800多啦，泰國有5宗，新加坡3宗，香港咧同澳門都係。各有兩宗嘅出動埋解放軍嘅醫護，楊健興好快點睇？ 我諗醫護嗰個係更加迫切嘅問題啦嚇，因為如果嗰啲即係譬如特別係武漢嗰啲啦嚇，即係佢連睇醫生，佢有病又好，或者係有症狀又好，都搞唔掂嘅話咧，佢一定諗辦法去其他地方啊嚇。咁、你雖然話封城，咁但係即係整個城係咪真係可以封得到咧嚇？咁、都唔好講話即係人道，即係要保護即係人民健康嗰、那個問題嚇。要控制嘅話咧，所以我諗佢係醫務人手、醫院即係嗰種嘅一啲即係設備係好重要嘅。 我想好快講咧，即係派到解放軍嘅醫護人員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咧，就係因為解放軍咧係會堅決服從命令嘅，即係軍令如山倒，佢完全係唔會有任何嘅抗拒或任何嘅咩嘢。即係解放軍呢個信息就係話，我哋冒住生命危險，無論如何，只要係即係軍令落咗嚟。勇往直前，這個就是解放軍的特色，其實也是顯示了疫情的嚴重性。